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《香水百合》，这是她潘多拉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老狼的《北京的冬天》专辑当中的《那么那么的》。这首歌呢是来自原来指南针乐队的贝斯手岳浩坤。歌曲大概的意思呢，描述的是相爱当中的人呢会有一种特殊的状态，那么那么的喜欢你，又那么那么的讨厌你。 那么那么的，那么的爱你，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。每次见到你，心里好欢喜，一切早注定，就像电影里。 这是来自老狼的《那么那么的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哲佩2001年推出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气球》。许哲佩本人呢很喜欢气球，所以创作了这首歌。而且呢，许哲佩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试图用很简单的伴奏来表达内冷外热的感觉，只用到了钢琴和小提琴。 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。

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笑乐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含泪以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，照了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《你的样子》，这也是香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的片尾曲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王菲的专辑当中的《夜会》。这首歌呢由梁翘柏作曲，林夕填词，讲述的是两个人呢虽然真心的相爱，但是不得不离开的矛盾故事。 今夜还给天使，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王菲2001年的专辑《王菲》当中的《夜会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卢庚戌的首张专辑《未来的未来》的主打歌，叫做《蝴蝶花》。这首歌呢是对逝去的童年的一种追忆，所以在歌曲当中呢带着淡淡的忧伤。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？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，洋溢着天真无暇。慢慢的长大，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。执手的初恋，永恒的誓言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 别哭着，别哭着，对我说，没有不能。

kick it. 一转眼，一转动，空气却变稀薄，总觉得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，像地狱般的火，燃烧我，红了我。你和我压抑太久，需要心灵上的自由。自由，人为什么要？飞上天空，却还是在原地不动。哦，远离邪恶诱惑。Happy happy search, happy happy search, 整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happy search, happy happy search, 整个地球需要快乐来转动。Happy search, happy search.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杜德伟非常经典的《拯救地球》，是小虫的作词作曲，来自1992年发行的专辑《狂风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《爱似水仙》这张专辑当中金海心带来的歌，叫做《飞走了》。这首歌的由金海心自己作曲，讲述的是和爱人分开之后的思念。 满满的装着不伤

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伊能静2001年关不住专辑当中的你是我的幸福吗。那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来自2005年五月天的知足专辑当中的倔强。倔强的表面是固执和疯狂，而骨子里呢是对事业的执着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就独立生活，你说你。